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第431章，霸气在这个时候终于消散开了一些了。莫凡终于看清对面休息位上坐着一个笑容玩世不恭的男子，这人个头不太高，要不是他名字响当当，第一眼看到他的人都会觉得他是一个游手好闲的纨绔子弟，正是东方烈。莫凡早就知道东方烈了，想当初第一次进火院的时候，魏荣还特意在偌大的学堂把此人叫起来。火榜排行名次一直在变，可这个叫东方烈的家伙至今霸占着榜首，足以说明这家伙当之无愧火院第一的实力了。幸好这次莫凡队友们的实力总体比较强，跟东方烈这组人来打不至于毫无胜算。 哇，难怪今天这么多人，看来是重头赛了。 莫凡环顾了一下四周，发现不少榜内的高手都亲临赛场。这场比赛质量极高，无论是莫凡这组里面的四位，还是东方烈那边的选手，基本上都是每个系前五前三的真正顶尖学员的对抗。这样的比赛很容易吸引其他为了知己知彼的高手来看，高手来看，其他人自然也愿意看高手打，于是赛场观看者络绎不绝。 休息一下，等等就开始了。 白羽狼作为指挥特意提醒了队员们，其他俩人如临大敌，显得很庄重的样子。莫凡就蛮随性的人，掏出手机接电话，玲玲正好打过来的。 莫凡，我现在把你烂掉的手机信息远程导入你的新手机里，你先别关机。 玲玲说道。 我快比赛了。 莫凡说道。 用不了多久，您的破数据卡快废了，现在就得转，而且你手机里有猎人认证积分，这个丢了影响你猎人职位的评定。我帮你看了一下，再勤奋一点就能晋级猎人大师，可以接更大的单子了。 那好。 莫凡点点头。比赛一旦开始，手机自然要放到场下的，不过为了接受猎人数据，莫凡只能够暂且拿到手上，等裁判叫开始再放下也不迟。 哦，对了，你手机里好像有条蛮重要的信息，你等等自己看一下哦。 有关什么的？ 我没有打开看全部，好像是关于张小猴的，导过去之后你再浏览吧。 行。 玲玲这么一提醒，莫凡这才想起来，往常每隔一段时间会给自己汇报工作的死猴子已经很久没来电话了，不知道任务进行的怎么样，应该有个把月了吧。手机数据正在导入，那边裁判已经示意选手上台了。白羽狼走在最前面，领着两名队友顺着台阶穿过了结界，莫凡慢吞吞地跟在后面，看着手机屏幕上那百分比在跳动，已经跳到 90% 了，一分钟左右就可以全都导入进来。莫凡手机里还有不少重要的信息，就比如说每天和心下暧昧的那些少儿不宜的微信和微信语音，那可都是自己淫荡智慧的结晶。另一边，东方烈和他的三位队友也走上了台，东方烈脸上的表情有那么一些变化，神情看似散漫，却有意无意的会扫莫凡一眼。他东方烈和周书明关注莫凡这话已经很久了，此人带给他们不少的惊讶，本以为实力最多是榜系二三十名的样子，可现在来看竟然已经逐渐威胁到他们这群顶尖的学员了。作为一个新生能够拥有这样的实力是很了不起的。 这次算是撞上了，我可没忘记你说过一两回合之内解决掉他。 周书明站在一旁特意添油加醋地说道。随机抽签那一样是可以作弊的，周书明想要跟谁一对，只要稍加手段就可以，这个队伍有他们两个在，在任何加上两个便所向披靡了。 放心，没人碍事的话，我的猎犬可以将他瞬间击倒。 东方烈笑了笑，显得格外的自信。 那倒是啊，你的天生天赋怎么说也排在他天生双系前一名。 周书明说道。 东方烈天赋排行第四，变异火星子，他的火系技能比正常人高出一级。 白羽狼用低沉的声音跟队员们说道。同样是顶尖选手， 白羽狼太了解东方烈了。这家伙最可怕的不单单是他的修为，更在于他那惊人的天生天赋。只要是火系的技能，只要由他施展出来的，就会莫名比他自身修为高出一个等级。这就意味着，如果东方烈此时的修为是第三级中阶的话，那么他所施展的烈拳将轰出第四级的威力。这个天赋让莫凡也有些叹为观止了。自己星子现在一共强化了29颗，还差20颗才能够修炼出第四级的烈拳来。而东方烈这家伙不需要任何的精魄，更不需要强化，只要修为达到第三级，天生天赋便让他掌控第四级。第三级的猎拳在同级同阶领域里便已经有压倒性的毁灭能力了，更不用说第四级了，有防御模具也根本抵挡不住吧。 他的风系能力一般般，但千万别让他施展出猎拳，不然我们直接就输了。 白羽狼特意强调说。我会盯他的。 莫凡，你的雷与火加起来的话，威力应该不会比东方烈弱太多，但对方毕竟是一个星徒，就可以给我们造成毁灭性打击。所以，哎，你肩膀上的是什么东西？ 白羽狼刚要布置计划，却发现莫凡肩膀上突然窜起了一团圆嘟嘟的火焰，乍一看像是一个萌萌的小火焰皮球，仔细一看竟然是一个玲珑剔透的火焰小生灵。哦，我的契约兽小岩鸡，哎，谁让你跑出来了？莫凡无语地把小岩鸡拧了下来，一副要打屁股的样子。 西妹， 小岩鸡一脸的委屈，脸颊嫩得要出水呢，他明显是在告诉莫凡，我要帮爸爸对付强敌。 既然是你的契约兽，那先召唤出来也好，只是你这契约兽是不是还没有长大呀？ 白羽狼说道。幼年期。 幼年期叫出来卖萌的吧？ 白羽狼无语道。大家虽然不是召唤系法师，但平时上课自然有学，幼年期的召唤兽能顶个卵用呢。 我觉得你还是先把那只吉星狼叫出来。 没事儿，吉星狼是初阶魔法，好召唤，这家伙要描化星图才能出来，先召唤会好一些的。 莫凡说道。说完这句话，莫凡觉得自己这句话多余了，小岩鸡热货不要描化星图都能够自己从契约空间钻出来。比赛有规定，召唤系法师在比赛之前只能够有一只召唤兽在身边，要召唤更多必须等裁判叫开始之后寻找合适的机会。 嗯，说的也是，不过你尽快召唤出那只狼来，做好牵制，一旦 让东方烈出手，我们就完了。队长，你说了不下十遍了。 我去，我这叫苦口婆心。 莫凡扫视了一下周围一圈，此时雾气都散掉了，整个人满为患的赛场里面可以看到很多熟悉的面孔。说要包养的木奴交在身边，跟着爱图图，他哥哥应该是回去了。神出鬼没的好同学丁玉绵也在旁边，正是那个男人婆黄兴丽，在旁边一些是阴魂不散的那个自称很帅的刘钱，他对丁玉绵还真是锲而不舍。赵满言也在坐在比较靠前的位置，这家伙失踪很长时间了，莫凡差点忘了这货。很惊人的是他身边没有新的女朋友。那个被自己扔掉领结的粉公子也在，莫凡忘了他叫什么名了，这货明显是跟周书明、东方烈一块混的，正冷笑着等待着看好戏。老朋友沈明孝、罗宋肥猪也在，这两个人到了内院之后形影不离，也不知道当初金陵荒城逃命的时候他们发生了什么超有益的东西。尽管自己大老婆舍命兵精杀功救了他们两个狗命，可这俩货依旧是那副敌意十足的样子，见不得自己的好。只可惜这俩人实力已经被甩开了，所以更少在自己面前晃悠了。叮的一声， 比赛预备。 手机数据的导入和裁判最后一声宣读几乎同时响起了。莫凡看了一眼主裁判，见主裁判还在清嗓子，于是顺便看了一眼导入完整的手机信息。原本莫凡就看一眼便把手机扔到场下让爱图图来保管，结果发现印在屏幕上的正是玲玲说的那一条有关张小豪的信息弹横。 我是赢老头，少年们想进入魔法世界吧，那就继续收听下一集吧。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第432章， 猴子是不是又晋升了？给我报喜呢？莫凡自言自语地说了一句， 顺手点开之时，耳边传来裁判的怒斥，让他把手机放下。然而整个信息弹开的那一刻，短短一行字却让莫凡整个人如遭雷劈一样的浑身剧烈颤动了起来，那双有神的眼睛更是被打得连心魂都有些找不到了。 古都亡灵乱派遣救援勘测队的西红小组，包括张小侯巡查军官在内，全军覆没。 全军覆没，这一词像扎入到莫凡心里的一柄冰剑一样，让莫凡身体冰硬的连血液都不流动了， 冷意直透灵魂，整个人坠入到了一个白茫茫的万计绝灭的世界当中，许久许久都无法自拔。莫凡呆呆地站在那儿，耳边却传来了主裁判高声宣读开始的声音，可他跟没有听见似的，脑子里边都是那个扎痛全身的字： 张小侯死了，他真的死了。 那又是哪个混蛋告诉自己，主修风系，辅修土系，谁都可能死，唯独他不会死的呢？喧嚣的赛场仍旧一片高呼声，高手的对决即便不需要魔法的澎湃席卷，也能够让那些学员们血液沸腾。支持者各持己见，他们心中谁胜谁负都能够一一列出足够的证据来。可就在所有人期待着这场明珠学府顶尖对决的时候，有人的心神却早已经不在了。 裁判老师，等等。 白羽狼很快察觉到不对，急忙对那位已经叫开始的裁判说道。 什么事？ 主裁判认真地说道。 哼，临阵脱逃吗？我可是一直在等着这一天。 东方烈冷笑了起来，事实上明眼人都能看出不对了，比赛既然开始，选手就应该站在各自的对抗位置上，可莫凡依旧是在展示位置，一动不动地盯着手机，偏偏一副手机都要拿不稳的样子。 既然已经宣读开始，就不要再说那些有的没的，站！ 周书明说道。周书明和莫凡无冤无仇的，可是他看中的女人却跟他同居一室，说好听是合租，可谁知道这种近水楼台的事情，干柴烈火很容易出事儿。他周书明不是没找人去警告过莫凡，奈何大魔头莫凡根本就没把他校霸周书明当作一回事儿。而东方烈，他对这种争风吃醋的事情没兴趣，他在意的是凭什么别人都在为一票的提名权争得头破血流，你莫凡却拥有了三票，你何德何能呢？主裁判既然宣读比赛开始，那就可以开始了，只要在这比赛场上堂堂正正地击败了这个拥有内定名额的人，他东方烈何尝不能够进入学府国队呢？更何况像莫凡这种角色，他火榜第一的东方烈只需要一拳就能把他打垮。 装腔作势，就算你现在知难而退，那也得吃上我一拳。 东方烈就等着这一天呢，拳头跟空气一摩擦，霎时间一串炙热的灰红色火焰燃了起来，热力内敛在东方烈周围一米的范围，气势凛然。不讲道理，东方烈可不管对方准备与否，既然是比赛台，既然主裁判宣读了开始，他今天就想把自己堆积已久的怨气宣泄个痛快。他告诉全校的人，所谓的内定选手在他东方烈的面前也是不堪一击的，呼呼呼的星图描画了，化作了一个烈焰火阵，被东方烈踩在脚下，狂舞的火群居倒扬而起，将狂暴凶猛的东方烈衬托得更加势不可挡。 该死，我不是叫停了吗？ 白羽狼见东方烈的气势，顿时大怒地吼道： 别给我碍事，这是我跟他的较量。 东方烈完全不把白羽狼放在眼里，那双粉起来的瞳孔死死地盯着站在赛台最中央的莫凡。 混蛋，你做什么？ 白羽狼怒叫了一声。东方烈简直是疯了，莫凡很明显因为什么事情失魂落魄，无心比赛，他竟然这个时候朝他攻击。要是莫凡没有来得及穿上楷模去，莫凡很可能在这没回过神之间变成灰烬。这个东方烈根本就不是带着怒意和不满，而是带着杀意来的。这一举动连旁边的周书明都吓了一跳，自己这样在东方烈身边添油加醋，没想到东方烈对莫凡的怨念已经庞大到这个程度了。难不成莫凡的三票当中其实是有原本属于他东方烈的票数吗？周书明的猜测是对的，驻盟议员当初在杭州可是调动杭州的审判会，大本营就在杭州的东方世家其实跟驻盟极其交好，正常情况下驻盟的那一票一定会投给他东方烈的。周书明的心思很简单，就是故意挑衅实力强的东方烈替自己争风吃醋的事情来出气。可他没想到，即便是他不挑衅不吹耳边风，东方烈也一定不会放过莫凡的。呼呼的烈焰澎湃至极，东方烈的天生天赋使得他轰出的烈拳远比其他法师强得多，拳出的那一刻便可以清楚地看到九道盘转的火焰之龙喷涌而出，九柱化龙飞舞过长长的比赛台，他们相互的交错交缠，烈焰激昂的身躯便是真正的洪荒猛兽，毁灭之气都震得比这足球场还大的赛场颤栗了起来。第四级的烈拳，九宫为柱，在固定的区域喷发席卷澎湃，而这第四级的烈拳完全是将九宫化作了洪荒火龙，如龙波一般的轰出，这威力轻易地吞没了近半个比赛台，也朝着莫凡那里吞过去。 莫凡，莫凡， 快躲！ 台下的艾图图和木奴娇还有赵满言都猛然站了起来，朝着惊魂的莫凡大喊道，莫凡到底在干嘛？烈焰都快把他给摧毁了。 一枚 小炎姬一直在莫凡肩头，看到危险轰隆卷来的时候，他更是焦急地在耳边叫了起来。莫凡的那双眼睛纵然看不到一点神智，可并不代表着他真正忘却了身边的任何事情。他知道裁判宣读了开始，他听到白羽狼要求暂停，他也感觉到东方烈那股怨气，更嗅到了死亡之龙正在扑面而来。他不动，他无神，是因为他无法接受那个现实，更因为此时的他没有了一点隐藏实力戏弄对手的心思。 你给我滚远点儿！ 莫凡青筋暴起地咆哮了一声，近乎将噩耗的怒火在这一声咆哮中释放着，声音如怒雷震响。小炎姬在莫凡吼出这声的时候更是心领神会，玲珑火焰的身子竟然直接撞入到莫凡要爆发的躯体当中完成附体。呼呼的烈焰肆意狂舞着，像是有无数个火焰狂魔栖息在一具躯骸上，于是更加汹涌澎湃的烈焰在莫凡身上震惊全场的剧烈爆散了，那蓬勃的气势竟然要比东方烈更甚几分。 烈拳， 一样的招式，一样的魔法，莫凡以同样的方式狠狠地还击东方烈这小人之举。这种行为在很多人看来都是愚蠢之境，东方烈那绝世天赋让他足以笑傲同极了，绝没有人可以跟他刚正面，更没有人敢与他魔法对轰。他拥有整个明珠学府最强的烈拳，势不可挡，别说是一个人，哪怕是一个团队也会遭到毁灭打击的。莫凡此时用烈拳来反击，不死也绝对会被东方烈给轰得瘫痪。隆隆的声音响起了，东方烈终究是先出手的，他的火柱化龙已经从不同地方把莫凡给吞没了，人们看到的就只有一大片蓬勃翻滚的火龙之尾，哪里还能看到渺小的莫凡呢？火云翻动着，就连不远处的白羽狼等人都不得不支撑起防御，抵挡着烈拳外围的威力。隔着这么一段距离，他们都能够感受到这魔法的可怕热力，更不用说已经被洪荒火龙给吞没在最中央的莫凡了。烈焰俱燃下，人们都瞪大了眼睛，在莫凡被吞没的最后一刻，他都没有换出任何防御来， 即便他是主修火系，以他那一点点火焰抗性是根本起不到作用的。呼呼的声音，火焰燃得全场一片的错愕。可是没过多久，东方烈的火焰之内猛然间翻腾起另外一种霸道至极的炎息来，灰红当中一簇烟红，看上去像莫凡常用的煤炎，可是却比煤炎更加的鲜红似血。本集播讲完毕，欲知后事，请订阅本专辑，继续收听下一集。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第433章，一个宛如熔铸的身躯在火蛇飞舞间若隐若现了，而充斥在他全身的嫣红似血的血炎竟然开始反袭周围的灰红色，全影豁然破开了，完全就是一柄混沌剑矢破开了雾霭，所卷起的旋转气浪迅速地还这片天地一片的清明。没有澎湃的火焰巨柱，也没有化龙的张牙舞爪，这嫣红似血的烈焰凝聚在那一火拳上，呼啸而凌厉。无论灰红色火焰席卷了多么大的范围，它的鲜红丝毫不减，醒目地打穿了一切。是流星破晓，天陨裂空，或许这已经不能称之为猎拳了，而是陨拳。莫凡的吼声慢慢地盖过了烈焰的呼啸，他周身鲜红似血的煤炎竟然把东方烈灰红色的灵火全都给蒸发了。是的，蒸发了。当另一种火焰强横至极的时候，便足以将另外一种弱的火焰给蒸发掉。此刻东方烈的灰炎便被煤炎给蒸发了，这片赛场已经鲜红得像血一样，而站在血红色烈焰当中的莫凡更是周身被火焰依附着，肌肤透出了不似人类的颜彩。狂魔降临，这才是真正的势不可挡。赛场下正在为莫凡担忧的赵满言看到这一幕之后，猛然间想起了当时莫凡被火焰魔女附体时的状态。此时的莫凡像极了，假如说火焰魔女拥有依附的能力，是不是她辛辛苦苦养大的小炎姬一样具备这样的特殊之能呢？是小炎姬，一定是小炎姬。小炎姬附在莫凡的身体上，让莫凡的火系能力暴涨。东方烈自以为他独一无二的第四级烈拳可以统治一切，殊不知莫凡这个受到天劫生灵青睐的家伙才是真正的火焰霸主。比火焰，东方明绝对是找错人了。陨拳极快，一切其实都只在几秒钟发生。无论是莫凡被火焰吞没，还是他似血的煤炎蒸发一切，莫凡这陨拳轰向了东方烈。东方烈站在那里呆若木鸡了，他的眼中写满着震惊、噩梦和不可置信。他以威力所向披靡，如今他的烈拳气焰被人蒸发，火龙被人打穿，更加恐怖的是对方的陨拳正在朝自己这儿轰过来，长长的火焰尾巴绚丽无比，又是轰的巨响，陨拳落在了东方烈的铠魔具跟盾魔具上，两件昂贵的防御装备在这恐怖的力量之下化成了废铁，铠与甲的碎片飞散开来，掉落了一地。东方烈身体在原地一滞，下一秒整个人被前坐力轰得倒飞了出去，简直就是腹部被一个炮弹击中，半空当中鲜血便狂喷了出来，一抹烟红顺着东方烈倒飞的弧线化开了，惊得全场鸦雀无声的。最终东方烈被柔软的结界给接住了，他像是无骨纸人一样滑落了下来，头发一下子披散开，身子趴在地上。他无比吃力地扬起了头，仰视着远处火焰巨然的狂人莫凡，痛苦、耻辱、惊愕在他的不甘的眼眸当中交加着。 一两回合， 周书明已经呆傻了，彻底忘记了要去扶自己的同学。他清楚地记着东方烈说过，只要给他一两个回合，他就可以解决莫凡的，可结果却是截然相反。 这莫凡天赋不是天生双系吗？为什么会掌控着如此恐怖如魔的力量呢？难道就是内定选手的真正实力吗？赛场沉寂了很久很久，没人相信他们的眼睛，他们甚至怀疑趴在地上吐血那个人究竟是不是火榜第一的东方烈。最后他们双瞳又齐刷刷地带着妖怪一样的惊恐看着赛场中间的莫凡。此刻莫凡浑身的烈焰正在慢慢地吸去，人们不记得他究竟使用的是什么力量，总之这种霸道已经超出了他们认知的范围了。内定选手，这就是内定选手。假如以往大家还对莫凡心存江海庞大的不屑和嫉妒的话，那么现在他们不敢再有半点质疑了。 莫凡。 木奴娇、赵满言和艾图图这三个最熟悉莫凡的人已经发现台上的这个人竟然如此的陌生，或者说这才是他真正的实力，隐藏了好几个月。那么究竟是什么导致他不再隐藏了呢？烈焰全散的时候，他的眼中那份悲愤又是为什么呢？咔咔的声音响起了，拳头缓缓的松开，新买的手机已经变成一堆粉末了，从莫凡指缝间尽数的滑落了下来。莫凡重重的吸了一口气，却是没有再多看东方烈一眼。 莫凡，你去哪儿？比赛还没结束呢。 一片震撼当中，莫凡已经走下了赛台，人们根本不知道这家伙在干嘛，有的只有敬畏和一丝畏惧。莫凡完全听不进大家的话语，直到赵满言把他拦住，他才稍稍回过一点神来。 到底怎么了？ 赵满言赶紧问道。我得去一趟古都。莫凡平复了一下情绪，认真跟他们说道。 那里亡灵之乱。 我知道。 你的学府之争怎么办？ 回来再说。 我们跟你去吧。 莫凡摇摇头，他明白木奴娇和赵满言的情谊，但这毕竟是自己的事情，不能因此就耽误了他们的前程。明珠学府今天是一片的沸腾，早上发生的事情已经演变成了无数个版本在校内外传播着，原本就名声大噪的莫凡简直变成了传奇级别的人物。不平静下，更多的人期待着这场提名之争最终排行了。只是熟悉莫凡的人，包括莫凡第三位队友，也已经知道他不会再出现在任何一场比赛上，他很快就会离开魔都的，前往至今都在人心慌慌的古都。如今无数人正在逃离着古都，亡灵之乱让太多人死于非命了。有人预测这是上千年来最恐怖的一场祸乱，也有人说那不过是一些贼人在故意夸大其词，但连最出色的烈法师从那里归来不愿意谈及任何有关事件。隐患战略提议者祝盟都已经亲临古都，军法师频繁调动着，都已经表明这件事并非空穴来风了。古都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儿呢？没人可以解答。莫凡不是去解开这个恐怖谜团的，他只是去找个人，找回这个从小一起长大的伙伴，找回这个在自己化身恶魔却不远千里来洞庭湖寻找自己的伙伴。那两个耗尽了所有积蓄买来的精魄，莫凡至今都没舍得使用。没错，短信里传来的是死讯，但对这样一个朋友，莫凡的原则就是生要见人，死要见尸。这短短的一行字绝不能判断自己挚友的死刑，更不能代表他从此消失在这个世界上。都是好不容易从博城灾难中活下来的，也是在鲜血跟牺牲当中明白生命何其可贵的。假如他真的死了，哪怕是尸骨无存，那一定要自己亲自确认才行。假如他活着，活在某个不知名的角落，哪怕活在茫茫如海的亡灵堆里边，自己也一定会杀出一条血路把他活着带回来的。这就是兄弟之间的承诺，张小侯当初做到了，现在是自己了。仰望着被黑色雾气笼罩的繁华城市，走在冗长街道上的莫凡忽然间想起了爱江图说过的那番话。军法师时刻都提着脑袋与妖魔死神为伍，张小侯是否也会有这么一天呢？莫凡怎么会没考虑过呢？当初张小侯选择入军的时候， 他就想着替他否决，可是一想到张小侯当初抱着何雨哭得撕心裂肺的画面，莫凡这个做大哥的便很清楚，自己是劝不住他的。这么多年了，张小侯成长了很多，遇事情也很冷静，妖魔凶残下面不改色，是一个出色的军法师。可只要是站在自己面前，这家伙就回归了小孩的模样，急于炫耀，有言听计从的。其实莫凡清楚，这家伙就是想得到自己这个做大哥的认可。路灯橙黄打在莫凡身上，把他的影子拖得很长很长的。已经是深夜了，这一带勉强有一些霓虹灯，却并不是很喧嚣，安静的都可以听到路人的脚步声。 哼，我是慕白，我不会被莫凡超越的。去听下一集，你们等着瞧吧。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第434章。路灯下方，橙黄色的光辉能够照耀到很多东西，乱停的车，打理精致的路仆，每个路人孤独的身影。而在路灯上，光线照耀不到的晦暗处，无人察觉的那片黑影中，一个身姿纤细略带几分清瘦轮廓宛如丝叶之女，正静立在路灯上方，不发出一点声音的远远地凝视着路灯下的行人。突然间那个孤影停在那儿，他缓缓转过身，目光就注视着这儿别人看来一团黑暗的路灯上的死角。 别忘了，我也拥有暗影能力。 莫凡扶起一个笑容，对路灯上的灵异女子说道。这女的显得几分惊慌，转身要飞入黑暗。 你别走！ 莫凡叫住了她，那女子这才在路灯上身子有些摇晃。可他依旧没有在黑暗中现身，只是用那双明亮如月却不似人类的眸子注视着莫凡。 我需要你的帮助。 我？ 那个清灵小心翼翼的声音终于飘了出来。莫凡点点头，黑暗当中的女子看上去有些窃喜，险些从上面跳落下来。 要我怎么做？ 女子声音飘了下来，在这夜里面显得格外的空灵。 我要去一趟古都，那里充斥着可怕的亡灵生物。据我所知， 莫凡话说到一半没有往下说。 吸血鬼也属于亡灵的一种。 女孩却补充说道。 对，所以我希望你跟我一起去。 莫凡认真地说道。 你是我的长辈，吩咐我做事情就可以了。 女孩反而很雀跃的样子，那双眸子已经在闪烁了。 好吧。 莫凡听到这个称呼还是感觉怪怪的。此时柳如已经缓缓从上方飘落下来了，还在吸血鬼前他就有几分钟灵秀美，想必前前后后街坊暗恋他的小伙一定很多，而化身了血族之后，他的气质有着明显的变化，身段已经不似当初那么清瘦弱骨了，反倒是介于青涩跟成熟之间，纯霞与艳野均沾，清雅与性感并存，香味弥漫着，是那种不经意间就会把男人魂魄勾走的气味，来自他充满着青春活力的肌肤。血族的死气沉沉在柳如这里一点看不到，反倒是给原本一览无余的普通女孩柳如增添了许多神秘高贵的气质，很诱人。莫凡必须承认，柳如比当初柔弱时候的她诱人太多了。想到这么一个女人总会每天夜里偷偷潜入到自己房间，然后趴在自己身旁将鲜红最美的香唇贴过来，莫凡便一阵的血脉膨胀。 你怎么了？ 柳如凑了过来小声地问道。 啊，没什么。话说魔都有没有别的吸血鬼欺负你？有的话你尽管告诉我。 莫凡赶紧转移话题掩饰尴尬。 有倒有，不过他们现在不敢来这块地盘。 怎么，我们这个城市有很强的血族在罩着吗？ 莫凡挑起眉毛问道。 柳如看着莫凡，眼睛单纯地眨了起来。啊，你在罩着？莫凡很快反应过来了，有些诧异地说道。柳如不好意思地笑了笑。一般来说，血族当中的新人都是要挨欺负的，像柳如这种堪称良家少女的，更得被其他血族左右揉捏。起初柳如确实频繁遭到骚扰，性情温和的柳如也尽量忍让，可忍让过后，她发现那些小妖小魔变本加厉，没别的办法，只能动用武力了。动用武力之后，柳如发现自己的实力在血族当中算是蛮强的，乌云密的像是黑色的丝绒一样遮住了所有的阳光。没有下雨，天地一片的晦暗，再加上季节里带来的灰色跟枯色，于是没有一点生气。最后一班客机缓缓地从黑云当中降落了，也意味着这是最后一波敢于在亡灵之乱到古都的旅客已经抵达这片是非之地了。 竟然连航空都要停了，幸好我们赶上了最后一架。 下了飞机，柳如不由地叹了一口气，她那双带着几分灵美的眸子打量着咸阳机场。严格来说，这还是她第一次出远门，领略除了上海魔都那份国际都市之外气韵截然不同的古都城。 两位抱歉，每一位落地的乘客都需要出示身份，并且禀明来意。 一名穿着制服的人在出口处拦住了他们俩，严肃地说道。 我这是飞到国外了吗？ 莫凡皱起眉头，没听说过还有这项盘查的。 非常时期，请配合。 制服男子说道。旅游的，这位是我的小蜜，身份不方便透露。莫凡直接回绝了。柳如听莫凡这么回答，脸都红了起来。撒谎就不能撒个正常点的吗？什么小蜜啊？那穿制服的男子表情一僵，没见过带着小三出来还这么理直气壮的。柳如是没有身份的，因为在正规文件当中柳如已经死亡了，正是那个法医聂东干的好事。随后柳如又化身成了血族，悄然离开他原本的生活，所以证件到现在都还没有更改过来。至于飞机，柳如用的是原来的身份证。有趣的是，航空公司那边倒是存在着漏洞，死亡人的身份证竟然仍旧可以有效的登机。当然了，血族尽管归为亡灵一类，但和柳如这段时间的接触来看，他除了填肚子是靠血液之外，其他气息跟人类没有任何差别，甚至还保持着当初妙龄女子的朝气跟活力，秀色可餐的。这会儿还是大白天，亡灵们都在自己的坟墓里面睡觉。咸阳到古都还有一段的距离，莫凡和柳如也懒得坐车了，直接召唤出吉星狼，一路沿着高速公路边缘飞驰到了古都西安。可以看得出来，古都处在一个戒严的状态，甚至可以看到整个外城区竟然也耸立起高高的城墙。古都西安有古城墙，古城墙内的区域便算是市中心了，古城墙外则是雁塔、碑林等其他地区，内城墙更多的时候是作为观光旅游之用的。如今内城墙之外还修造了一个规模更加巨大的外城墙，这个外城墙直径比内城墙阔了5倍左右，原本分布在不同城区包括郊区的人们已经全都要求迁居到这个外城墙之内了。 第一次见过这么规模宏大的安界。 柳如抬起头仰望着连绵如山脊一样的外墙，不知道有多少土系法师把它铸造起来，好壮观呢。同时也表明这里的局势很严峻了，想必城墙之外就不是安生之地。莫凡说道。外城墙工程浩瀚，从莫凡这里看去竟然感觉是两段朝天，一眼望不到外城墙其中一面的边沿。记得古都内城墙周长也不过是接近14公里，可这把大多数城区都笼括进去的外城墙更不知连绵了多少公里，彻彻底底地将一座大西安城保护在了里面。城门处有魔法协会的人在把守，军法师负责盘查，大白天活人进出倒不是非常的严格，只是接近傍晚时分军方便不怎么允许人出城了，因为谁都知道走出这保护的城墙，普通人便会直接沦为亡灵的口粮。穿过重兵把守的外城墙，城墙内的状况倒还好， 和其他城市没什么区别，倒是由于分布在不同郊区的人集中到了这几个城区，街道四处显得分外的繁华和热闹。有一道新铸造的巨大城墙，便宛如一条巨龙冗长的身躯，把城市保护在里面。市民们完全不需要因为外面的血雨腥风而担忧，或许说他们已经见惯了那些东西了，该怎么过还怎么过。莫凡没有在其他城区逗留，直接前往钟楼魔法协会了。钟楼魔法协会和鼓楼猎者联盟可以说是西安的最中心点，在内城墙中风雨伫立着。莫凡原本是先到张小侯隶属的军区去了解情况，可觉得没什么必要了，索性直接询问起那个给直接发死讯的人。那个人告诉莫凡，张小侯是执行救援行动而消失的，尸骸没有找到，没有再派救援，但可以确定一点的是，他出事的地点是危居村落的阳阳村跟华村之间。到了这样一个亡灵肆意的时期里，还敢在外城墙生活的也就只有危居一族的人了。他们的村落至今安然无恙，可惜由于这些村落不使用现代设备，以至于信息传递堪称缓慢，送一份信都要过上好长的时间。全军覆没的消息便是他们一个村民递送来的，军方这边其实一直都没法去核实。 我是叶心夏，你们也跟我一样喜欢莫凡哥哥吗？那就一起去听下一集吧。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第435章，莫凡与那位张小侯的教官飞脚聊了很长时间，教官飞脚也尽力地将所知道的东西告诉莫凡。很显然，这位飞脚教官也很在意张小侯的生死，只是有更重要的任务在身，无法去探寻真相。 那我们去哪儿？ 柳如询问道。找几个经验老道的人，跟我们一块儿去阳阳村。莫凡说道。莫凡对这里的一切都不熟悉，亡灵很多时候比妖魔更加可怕，无论是探明原因还是去救人，都得有一个靠谱的团队才行。原本莫凡指望着在魔法协会当中寻找几个高手的，奈何魔法协会这边的人对外出都不是很感兴趣，最后莫凡又不得不到了鼓楼猎者联盟那边。猎法师里面不怕死的一抓一大把，猎人大厅里的人非常多，哪里危险猎人就在哪里，越危险的地方宝藏就越多，古都猎者联盟这边倒是格外的活跃。莫凡看了一眼翻滚的悬赏大屏，发现其中救援这个委托是最多的。亡灵暴乱，应该有很多人还深陷城墙外的危险当中，那些已经平安的人自然会出大价钱请猎法师们前去救援的。 基本上都是救援的，看来还有很多人身处危险。 柳如对莫凡说道。 啥救援呢？都是收尸队。 一个压嗓子的声音闯了进来。柳如转过脸，看到一个穿得很探险的矮小的猎法师站在旁边，以他的身高都需要低头才能看到这家伙的脸。矮个子看到美女瞅他，于是卖弄起经验说道。 那些发委托的只是不希望他们的亲人变成外面那些脏东西的一员而已，所以呀，我们古都猎者联盟都快要变成收尸联盟了。 这话怎么说？我有个朋友在外面失踪了。 莫凡看了一眼矮男，询问了一句。 一看你们就是第一次来古都，你知道这里的猎法师的规矩吗？ 矮男眼中带着几分轻蔑，同时也有着几分在这里多年的优越。 啊，我还真不知道呢。 莫凡虚心地请教着。 这里的猎法师还活着的，谁没干过抛下队友的事儿啊？大家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别回头，等白天来收尸。 矮男说道。 队里的人要是陷困，不是应该去救吗？ 柳如万分不解地说道。 虽然他不是猎人，可他也知道只要有良知的猎法师都必须遵守团队公约，不能背叛，也不能抛弃。 不好意思，我们这里不适用。 矮男笑了起来。 那你刚才说的收尸联盟是什么意思啊？ 柳如继续问道。 沦落在外的只要过夜必死，派人去救援是说着好听的，其实就是去收尸，免得骸骨沦为亡灵。所以呀，救人你们就别指望了，能成功找到一两件朋友的残骸并保证自己活着回来就很了不起了。 矮男笑着摸着他的公爵胡须。 怎么会这样？ 我可不是吓唬你们，以前就是这状况了，更不用说现在。 矮男眯起眼睛，一边说着话一边平视着柳如，正好能够瞄到柳如的胸部，不硕大却优美而坚挺。既然你会跟我们搭话，就说明你有办法了。莫凡看着矮个男开口说道。 嘿嘿，小哥挺聪明的呀。 矮男又笑了起来，两撇翘起来的胡须显得格外得意。 啊，那是那是。 莫凡也笑了起来。 我知道现在聪明人多，没有几个会相信我这种跳出来说大话的，你们两个就在这里再逛逛，要是有人愿意跟你们走，你们尽管前往，可别怪我没提醒你，就你们这样给别人钱，别人都未必去。 矮男的笑声干沙，背着手就走。莫凡和柳如一开始确实不太相信，这矮个男长得像个骗财骗色的江湖术士似的。两人走了一圈，无论是魔法禀明自己实力，还是亮出高级猎人的牌坊，哪怕是出钱雇人，只要一听说去阳阳村，每个人脸色都变了，给多少钱都不去。后来莫凡才知道，阳阳村的附近出现过煞渊，虽然不知道煞渊是什么东西，但很明显所有猎人都忌惮煞渊。无奈之下，两个人只能够找回那个矮个男。矮个男早就料到两人会回来，正翘着二郎腿抽着雪茄，眯着眼睛打量着珠圆玉润的柳如。 怎么样啊？ 矮个男故意问了一句。正如你说的，莫凡苦笑道。 那么我们谈价格吧。 矮个男开门见山地说道。我朋友要紧，你开吧，我不在乎这些小钱。莫凡没有废话，别人肯带路当向导，那一定会收费，莫凡有这个心理准备。矮男伸出了一根手指。100万成交。莫凡爽快答应着。 你当我要饭的呀？1000万。 矮男一下子坐了起来，莫凡愣住了，随即看了一眼柳如，面不改色地说道，咱们还是自己去吧。一旁的柳如有些无语了，不知道哪个家伙前几秒还说什么来着，朋友要紧不在乎小钱啊。 我们自己去的话，不仅不识路，还很可能踩入亡灵的墓穴，虽然是贵，可偌大的猎者联盟除了他，好像真没有人愿意去呢。我这里还有一些钱，本来就是要给你的，我自己花不了。 柳如拉住了莫凡，急急忙忙递上了银行卡给他。柳如，有钱也不是这么花的。哎，你哪来这笔钱呢？莫凡问道。 是那些小血族孝敬我的，他们都蛮有钱的。 柳如小小声地说道。哦，既然是不义之财，那我就收下了。柳如看着莫凡一本正经地收下了卡，忍不住的扑哧一笑，还以为莫凡会大男子的不收呢，原来这家伙也挺见钱眼开的，是个坏蛋呢。1000万莫凡可拿不出来，他手上根本没钱了。小岩鸡是全世界最烧钱的宝宝，把他的积蓄都给耗光了，当然带来的回报也是惊人的。没有小岩鸡，莫凡也不可能一拳将拥有第四级猎拳的东方猎给击倒。柳如这张银行卡也算是解了燃眉之急，莫凡不跟他客气。收了卡，矮男目光带着几分鄙夷的扫了一眼莫凡。矮男还以为莫凡有多大能耐呢，竟然身边跟着这么一个乖巧听话的美女， 原来是个吃软饭的家伙。话说这美女有点富啊，一千万竟然连眼睛都不眨一下，他们这些混迹在古都的老猎人赚个好几年都未必能赚下来。喂，打个八折好不好啊？莫凡讨价还价说道。 不行。 矮男很坚定，这本事也就是他和他兄弟掌控着，想去阳阳村的人绝对有，矮男不打折。那包保护吗？莫凡问道。 不包，我和我兄弟们实力都还行，但你们得有自保能力。我们能保证的是你们夜里不会被亡灵包围，但不保证有游荡亡灵来袭击。 矮男说道。 我们自保没问题。 柳如说道。 我这边还有一个条件，我这边不只接你们一个单子，所以队伍里会有其他人。 矮男说道。我去，你还开条件了？我靠。莫凡骂了一句，太黑了，没见过这么黑的，全世界最贵的带路向导啊。 哥们儿，我们有猎人大师做担保，然后拿命给你们办事儿，这价格还是允许我们接别的单的情况下要的，你们要包车也行，2000万。 艾南说道。 去去去，拉你的客去。 莫凡不想再跟这家伙费口舌了。矮男的身份莫凡在第二次找他之前核实过，是一位高级猎人，没有什么黑历史。而为矮男团队担保的那位猎人大师也没问题，委托成立那是要签字画押的，在这种中级高级猎人大厅里出现骗人的把戏概率很小。猎人接悬赏最重要的就是信誉，否则就是自砸饭碗，这一点莫凡很懂。而1000万的委托金，那也是先付给猎者联盟，等双方确认悬赏完成才会支付给猎人，只是猎人不求好评和亲什么的，讲究的就是完成率。 我是莫凡，喜欢全职法师的小伙伴，我们下集见。